ChinesePod.com. 你好，我要叫快递。现在要吗？是的，你们同城最快多久能送到？要看距离，一般两三个小时就可以送到，最远的也只要半天。我很急，最好两个小时内送到。你们什么时候能来拿？现在就可以出发，快的话半个小时就能到。不过要看交通情况，你要送什么？我有很多文件要送，比较重，还有一些装箱的东西。有多大？ 很重吗？我们的快递员是骑助动车的，东西太重太大的话不方便拿。哦，不是太大，没问题的。我还想问问，外地的你们送吗？ 当然送，周边地区第二天就能到。那么快？你们几点上班，几点下班呢？ 取件是7点上班，7点下班，送件一直要到晚上很晚。总之，答应你当天送到的，无论多晚都会送到。啊，这我就放心了。 那你们派人来拿一下东西吧，麻烦尽量快点，我很急。 好的，我们会尽快的。